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哼，果然和我判断的一样，这杀戮之都的存在是武魂殿纵容的。 走在路上，两旁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几乎每个人都是瘦骨嶙峋的，脸上还都流露出不健康的苍白。不用问，这些都是不敢进入地狱杀戮场，凭借每个月贡献两杯血腥玛丽而苟延残喘的人。唐三对于自己曾经喝下的那杯血腥玛丽可谓记忆犹新，他清楚地记得那一杯至少有接近半斤，每个月两杯就是一斤血。一两个月或许没什么，但在这没有阳光的地方持续如此，身体又怎么可能吃得消？ 或许武魂殿暗中在支持着这座杀戮之都，不然这样一座城市的食物从何而来？各种物品从何而来？ 杀戮之都外城的街道两旁都是一些简单的黑色食物，隔一段路才会有一些专门吃饭的地方，不少人排在那里等待着食物发放，这种感觉也就是比乞丐强上一些而已。在这罪恶乐园里，所谓的享乐根本就不存在。对此，黑纱少女给出的解释也很简单，恶人也分三六九等，只有真正强大的恶人才能在这堕落的乐园中享乐，至于没用的废物是无权享受这些的。城市比唐三想象中还要大一些，走了足有大半个时辰，唐三对外城有了些认识，黑纱少女已经带他来到了一堵城墙前。和杀戮之都的外墙相比，这座城墙并不高，最高处也只有十米左右。很显然，在这座城墙之后就是杀戮之都的内城了。城门大开，并没有任何守卫。 内城不需要守卫，外城的人只要有胆子进，随时都可以到里面去。当然，他们也就必须要承受里面一切的未知变数。您刚来到杀戮之都，我建议您最好还是先在外城生活一段时间，等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再进入内城为好。 不需要。 那待会进入内城后，请您不要离开我身边五米，否则我也无法保证您的安全。 和你在一起就是安全呢？ 我是杀戮之王的使者，在杀戮之都没有人敢冒犯杀戮之王的威严。您进入这个世界的12个时辰是新人保护期，有我在您身边就是对你生命的最好保护。出了这个时间，您的生死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 还有新人保护期，看来这杀戮之都果然有着一套自己的系统。 唐三毫不犹豫与黑纱少女一同踏入了内城，只是刚一进入到内城之中，唐三就感觉到了与外城截然不同的气氛。如果说外城是死寂冷漠的世界，那么内城就是奢华疯狂的世界，各种色彩的光芒随处可见，内城的人数要比外城多得多。和外城的安静截然不同，内城之中极其纷乱，到处都是兴奋的大笑亦或痛苦的哭喊，还有其他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三四个人正在狂殴一名青年男子，唐三眼看着那青年的一条手臂被卸了下来，卸掉他手臂的那个人还抱着断臂大口地咀嚼着。 与其说这里是罪恶的乐园，倒不如说是野兽世界。 你是在挑战杀戮之王的权威吗？如果是这样，伟大的杀戮之王必然会将你从这里抹杀。既然来到这里，就只能遵守这里的规矩。 带我去地狱杀戮场。 黑纱少女显然对他有些不满，这一次也不再劝说他，而是大踏步地向内城走去。正像黑纱少女所说的那样，有他在身边，虽然落在唐三身上不善的目光不少，但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来骚扰他。在这里，唐三的心脏不断收缩，在他眼中看到了太多从未见到过的东西，对于这个世界的厌恶感正在几何倍数地增加着。他 唐三突然发现，在这座杀戮之都，自己的杀意会不断地奔涌而上，似乎只有通过杀戮才能释放自己心中积蓄的戾气。正走着，突然前方又一阵骚乱，几十个人围在那里，其中还不断传出惨叫声，一股鲜血猛地从里面冒了出来，周围围观的人自行闪开了一条道路，一道身影缓缓走出。唐三不自觉地停下脚步，眼中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惊讶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在这座罪恶之都杀戮之城，竟然还能看到熟人。从人群中走出的是一名少女，通体黑衣，长发整齐地梳理在背后，用一条绳带系着，手握一柄尺余长、寒光闪烁的短剑，一双充满妖异魅力的美眸光芒闪烁，近乎完美的身材和以前不同的冰冷气质无不引人注目。在他手中那柄光滑如镜的短剑上，一滴鲜血悄然滴落。那些围观的人看着他，眼中都流露着恐惧的神色。没错，这个人唐三认识，是当初武魂殿学院战队的中流砥柱之一，武魂殿黄金一代中唯一的女性妖狐胡列娜。 他怎么会在这里？ 唐三的目光下意识就落在了胡列娜的身上。或许是唐三的目光太刺眼了，也可能是他本身与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，手持短剑的胡列娜一眼就看到了他。胡列娜自然认不出相貌大幅度改变的唐三，四目相对，胡列娜先是愣了一下。 在这龌龊的地方，难道还有一个正常人？ 唐三也有些惊讶，他的惊讶来源于此时胡列娜身上的凛然杀气。和自己一样，胡列娜身上的气息也明显和杀戮之都中这些堕落者不一样。她身上的杀气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那种，甚至连眼中曾经的魅惑都已经消失了。正在这时，唐三突然感觉到斜刺里一股寒气朝自己扑来，而他正面的胡列娜也突然动了，手持短剑飞快地扑向自己。心中一凛，唐三知道胡列娜的魂力应该还在自己之上。在武魂殿的精心培养下，他的身体属性就算不及自己也不会相差太多，而斜刺里扑来的寒气攻击力强度也不弱。两面受敌，唐三脚下飞快后退一步，身体半转，一道毫无声息的乌光已经悄然朝侧面射出，叮的一声脆响。令唐三惊讶的是，胡列娜那一剑并不是刺向自己的，而是停在了他先前位置的侧面，正好挡住了一柄寒光烁烁的弯刀。侧面偷袭唐三的是一个身材矮小、身穿黑衣的男子，此时他整个人已经完全定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眉心正中一滴鲜血缓缓滑落。感觉上，这男子就像是被唐三和胡列娜联手击杀的一般。作为旁观者，那名黑纱少女看到了全部的过程。胡列娜身上的杀气锁定了那持弯刀的男子，一剑震得对方身体晃动，而唐三手中的乌光则结束了他的生命。原来之前唐三因为看到胡列娜停下脚步，距离黑纱少女已经超过了10米距离，偷袭者轰然倒地。胡列娜转头看向唐三，眼中流露出了一丝异彩。唐三此时已经醒悟过来，因为自己外貌的改变，胡列娜明显没有认出自己。两年的时间过去，胡列娜的变化并不大，而唐三因为蓝银草改变了形貌，连气质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如果他自己不说，谁也不会看出，现在的他才刚刚17岁。别说是胡列娜，就算是小舞骤然见到他，也未必能认出来。 谢谢。 唐三向胡列娜点了点头。尽管他对武魂殿充满了敌意，但现在的他更懂得隐藏自己。既然对方没有认出自己，他当然不会傻到露出破绽让胡列娜看出来。胡列娜看着走到唐三身边的黑纱少女，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微笑。 你是新来的？ 是。 这里步步危机，还是小心一点为好。看你的样子，似乎也不像是堕落者。 说完这话，他又深深地看了唐三一眼，这才向街道另一端的黑暗中走去。 如果你想活下去，最好少接近这个女人。 为什么呢？ 这个女人来到杀戮之都已经快一年了，一年内地狱杀戮场16战16胜， 对手全部都被他虐杀。在杀戮之都，他现在的成绩已经能够排入百名之内了。 16胜就可以排入百名？ 9528号先生，看您的相貌也不像是吃人。你以为地狱杀戮场中的战斗和外面世界的大斗魂场一样吗？在这里，每一战都是要分出生死的，哪怕是胜利者，在比赛结束之后，也很可能受到偷袭。能够保持16胜的战绩，已经相当恐怖了。准确地说，在这里，不会有人是你的朋友。每个人都可能对你心存杀机。 受教了。胡列娜来此的目的很有可能是和我一样的。哼，这个女人还真是很有勇气。 走吧，前面就是地狱杀戮场了，杀戮之都的核心所在。 在黑纱少女的带领下，唐三看到了一个特殊的建筑。建筑呈现为圆形，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不规则的锥形，下方面积最大，越往上会随之收窄，到了差不多距离地面30米的高度才保持同样的直径向上延伸，一直到50米。这座地狱杀戮场的占地面积确实不小，和唐三曾经去过的索托大斗魂场相差不多。黑色的建筑给人很压抑的感觉。黑纱少女向唐三介绍，这座地狱杀戮场所在的位置是整个杀戮之都的中心。 在这里战斗没有规则吗？ 很简单，进去之后用你自己的身份牌报名，然后等待比赛开始。在等待期间是不允许动手的，每一组进入杀戮场的人是10个，不论你用什么方法，只要最后能够活着走出来就行。每一组能够活着走出来的人都只有一个。 10存1，果然不愧是杀戮之都。那如何才能获得所谓的冠军呢？ 只要你能赢得百场比赛的胜利就是冠军。不过现在地狱杀戮场排名第一的那位也不过参加了67场而已。每参加一场比赛，你的身份牌都会多一场胜利，也就可以在这里多生活一年，可以在内城中随意享乐。当然，你要保证自己在享乐后还能活着。 我想进去看看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